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新北市警察局决定北宜公路19.1公里到23.1公里纳入区间平均速率执法范围，4月1号开始取缔。新北市万里隧道去年7月开始实施区间平均速率执法以来，车辆违规比率大幅减少94%，交通事故减少84%，成效十分显著。新北市警局今年决定扩大到北宜公路。交通大队指出，北宜公路为国道5号往来新北市和宜兰县的重要替代道路，通行需求量相当大，沿途道路蜿蜒曲折，常有汽机车超速甚至危险驾驶。鉴于万里隧道区间平均速率的执法成效显著，决定今年4月1号开始，也在北宜公路19.1公里到23.1公里实施区间平均速率执法。速限40公里，初期将以行车速率超过60公里的违规车辆优先取缔。台北市刑警大队今天宣布，破获赌博集团在新北市3重区架设电脑机房，从事线上牵赌，查获了3名集团成员，查扣电脑、监视器、叫战守则还有账册不法证物。警巡之后，已经依刑法盈利赌博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调查，这个赌博集团以国内外的体育赛事为主要下注标的，运作半年，赌客下注金额高达5亿4千万。为了躲避查缉，还制作了叫战守则，教赌客到便利商店购买储值点数，用点数上网下注。警方在现场查获的3人只是日班人员，正持续追查夜班人员以及其他的集团嫌犯。美中贸易纷争以及英国脱离欧盟拖累全球金融市场表现。劳动部今天公布劳动基金去年整体投资绩效，去年累计亏损726亿，收益率-1.95%。不过为了让劳工安心，原本下个月才公布的今年1月投资绩效，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天第一次提前公布。劳动基金到今年1月底投资收益数初步估算达到了1126亿，创下了单月收益历史新高，不仅弥平去年亏损，还超出了400亿。劳动部公布数据显示，劳动基金去年累计全年亏损726亿，收益率-1.95%，其中旧制劳退基金亏损176.2亿，收益率-2.15%，劳保基金亏损156.5亿，收益率-2.22%。其他较小规模的基金，像是旧保基金还有职灾保护专款，因为无法投资股市，收益数仍然维持正数。面板厂华映今天公告，桃园地方法院已经准许紧急处分申请，银行团在未来90天之内不得假扣押以及强制执行债权，华映短期面临的营运压力松了一口气。永丰渔夫小金鸡今天股东临时会通过子公司永道无限射频标签扬州申请在中国大陆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成立于2007年的永道，主要营业项目为无线射频标签以及相关智能系统的软硬体设计、研发、制造，还有售后服务，应用于新零售、交通以及票卡管理、物流管理领域。目前年产能30亿枚，为全球第一大制造商。永丰渔指出，永道在大陆上市之后，筹资管道更多元，预计上半年递件申请上市，顺利的话，年内应该可以挂牌。

今天哥哥不在家，因为哥哥已经放假了。哥哥不止放假，哥哥今天开始进行他的新婚蜜月旅行。各位下午好，不管你现在开车在上班在偷听广播，还是你在 APP 上面跟大家聊天，跟大家说一声下午好。如果你现在正在上班，你真的有在上班吗？还是你的心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新演员的恋，在过年期间，接下来的年假期间，也许很多人会出去玩，跟欧巴马克一样出国去玩蜜月家族旅行、朋友的旅行。希望大家这个年假都可以开心，最重要的是平安健康。2:12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星球的第一个小时呢，我们都来进行的是一周大事，但今年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这个狗年就要结束了，狗没错吧？今天应该是要来分享你的狗年一年大事，回顾去年一整年有没有什么大事浮上你的心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欢迎你现在可以趁忙的时候啦，大扫除的时候啦，或是你现在其实你知道已经在放假了，你非常非常的闲，回顾你的旺旺狗年，你的狗年有什么一年大事呢？欢迎你可以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跟大家跟我一起来分享咯。Hey yo, we are revolution. Did you eat? So go now. 选定对象狂追，亲爱的你要诚实挑明挑明，寂寞的时候心里想谁想谁，是不是等着沦陷挑明挑明，让我做第一身为空降不悔， 这这这一干劲，这这这这一干劲，这这这一干劲，这这这这一干劲， 这这这一干劲，这这这这一干劲，这这这一干劲，每天爱疯狂，为工作繁忙，却宇宙都像是零时差，放声大哭吧，独自安乐吧，The Revolution。 狗年一年大事是什么呢？像 KK 的一年大事，他加入了青点教青春点点点这个邪教，加入了他们 LINE 的健忘村群组，还有减肥。你没有说你减肥是狗年很成功，所以让你想要分享吗？就真的体脂降了很多，身心灵都健康吗？Tina 的狗年大事就是他们夫妻迎接了可爱的女儿来 了。 希望你在回想你的狗年的时候都啾啾啾一干之一，感觉超好的。减肥也有人他的狗年大事，这对女性来说真的是超大事，因为她胖了10公斤。 God， 晴春的狗年大事就是她要换工作。波源的一年大事呢，他觉得因为他在去年我生日跟马克生日的时候都很认真了筹备了生日礼物送给我们，他觉得帮我们做生日礼物蛮酷的，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也因为这个活动他认识了很多很棒的朋友。雪芬呢，他的狗年他说第一次自己更换纱窗的纱网，小有成就感。雪芬也要祝所有飞碟的听众朋友们我刚才讲生日快乐，新年快乐。来自于香港 Alex 狗年大事，升职加薪咯。哇哦， 真的哦。 然后他来台湾旅行几次呢？狗年他来了5次。说到了香港，就前一阵在看那个蔡依林脑功的 MV， 然后在里面吴君如有很多的那些香港台词，听了觉得好美哦。那天我要学一个什么Too slow, dumb, follow, dumb. 我现在完全忘记，我的记忆力真的太烂了，太慢了，所以没有办法 follow 到 too slow, dumb. 完蛋了！星云的狗年大事是他见到他喜欢的老声优，还跟声优握手，拿到签名。文莲的狗年大事，他说顺利购入特价的 PS4， 他要放假好好的玩他一波。欸， PS4 是不是就最近新闻一直在讲什么降价2000块那个？你说要我喜欢你，抱歉我不行，因为我有眼睛。哦，你好烦，长得很奇怪，再跟着我就报警。仰慕我的人特别多，啰嗦的你却包容我的沉默。哦，没理由跳跃的感受，再靠近左边的胸口。哦，转过头有点失落，你怎么消失在巷口？突然搞懂我的生活，早习惯你在左右，你要什么就说。 很多人在感情里载浮载沉，有的人是在职场里载浮载沉，可能一直换工作，工作运不顺。但敖乙他的狗年大事就是换了那么多的工作，终于在年底前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了。志远的狗年大事也是当爸爸了。有人问我的狗年大事是什么呢？回顾过去狗年，我觉得大事好像还是真的就是主持了电视金钟的红毯这个事情。过到现在多久？3个月。有时候回想会觉得好像是很像在做梦，就觉得那一天在那边那一个人是我吗？是梦吗？是平行时空吗？盛隆的一年大事，他因为看了综艺《三国志》，所以知道了我，也因为我知道了哥哥妹妹有意思。来自于宋念与小雨同学的你要什么就说，那个我们的很多虽是的插画家维腾的狗年大事是谈判成功调薪。天哪，你也有 lucky 的事情发生，太棒了。 Vivian 的狗年大事呢，就是他非常认真的要追星，昨天秒买了机票准备出国去看演唱会。天哪，你在追谁？但是不是很多人的狗年大事因为这个阿拉西要暂时休息的关系，所以很多人疯狂的要加入他的后援会当中。然后呢，还有很多人的一周大事，让我来看看。有人说是参加我们的版剧，很多人是离职。然后菲比说狗年大事就是他昨天考到了汽车驾照。ESC 他的狗年也是第一次飞去外国追宇宙人的演唱会。诶，真的诶，去年真的是你在国外听宇宙人的演唱会，感觉比在国内听宇宙人的演唱会容易许多。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坐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我就是这么讨厌你，我的心从此不平静，这感觉我不太熟悉。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Oh yeah， 原本那天只是 ordinary 的一天，你从监狱站出口出来的那瞬间在我面前，警觉你留下的完美有满，你的行为留存刻下我的记忆，你就是纹身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当你说话时间停止，开始慢动作被你迷惑。 Stop's gonna be you and me， 只能想到你已烙印在我心底。放下心情，放下时间，日记总独自写，我想拥有的小世界就在你的身边。但你陪我聊恋爱，不要让我再等待，我就对我表白。 I don't know why 还发呆。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坐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从此不平静，这感觉我不太熟悉。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我就是喜欢你，来自于大 mouse 大嘴巴。吴先生的一年大事竟然是去警察局，他要告乡民妨害名誉。我觉得还是就是天哪，就算很像妈妈很像长辈不停的叮咛大家，但在网络上真的是 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有的人真的会在网络上，你觉得好像在荧幕后面，然后你说一些话，你觉得自己充满了正义感，然后你觉得说了就觉得很爽快，然后什么的。可是有时候那真的是逞一时之快，很多的留言，很多意气用事的发言真的是没有必要。我们在打字之前都可以深呼吸嗡一声之后再决定你真的要送出那些文字吗？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坐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我就是这么讨厌你，我的心从此不平静，这感觉我不太熟悉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YP 的狗年大事值得所有人，我们放下手边的工作，放下手边的吸尘器，放下手边的拖把，我们一起来替 YP 开心一下。他的狗年大事就是他单身了九年，在狗年他脱单了。 那你这样你又、yeah! 小光的狗年呢，是也趁机在狗年送自己一个生日礼物，就生日的前七天他准备了出发环岛去完成他的梦想，环岛是过程，持之以恒才是他的重点。你今年狗年有什么一年大事想跟我们分享的呢？欢迎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让我让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看一看。 RQH 的一年大事，跟等了十年没有联络的女生通了电话，知道这个女生过得很好，我就很满足了。 本来想找个不会爱上的人，本来想听首不会流泪的歌，但是看到台上的你的时候，所有原则早就抛在脑后。本来最不喜欢不确定的终点，本来只往前看想顺其自然，自从我遇上了你之后，却不能不想着如果如果、哦、亲爱的主唱当然能不能为我偶像那首歌，然后告诉我这个的喜怒哀乐的虚化构成的、哦、亲爱的主唱当然能不能为我偶像那首歌， Willy 的狗年大事是他一个月瘦了7公斤 ，Oh my god！ 然后我看他的大头照，如果那个是他的话，感觉他抱着他的小宝宝一起合照，是不是因为当了爸爸之后，你知道很多人都当了爸妈之后，看到自己的小朋友，突然意识到我要陪他走很久很久的路，所以我要活得很健康，所以可能开始运动。开始原本很胖的开始减重，然后有抽烟的开始戒烟，要迈向健康的人生。 告诉

说要做你的唯一，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和把你抱紧？不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我平凡无奇，而你像灿烂星星，让我担心。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 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不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品冠再加上了梁静茹的明明很爱你， 不配谈俗气，说爱不爱要问清，爱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必理，别迫谁的眼睛。 有那个听众来跟我解答，哪些车子会从意大利来呢？兰博基尼、法拉利，还有玛莎拉蒂。Oh my god！俗人如我。都知道这些等于一个鬼字。你有什么狗年大事要跟我们分享的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 APP 上面。可能很多人的大事，也许这真的是他一年中的大事，一年就在等这一波。来自于 UJ， 就是今天的年终奖金跟一月的薪水一起入账了，哇哦，好开心。当然很多人的狗年大事是很开心的，有人脱单，有人找到自己要的工作，有人加薪。那也有很多人狗年大事是比较难过的，比如说亲人的离开，然后宠物生病等等之类的。这就只能给你一个拍拍跟拥抱咯。在你面前就会退走近。塔屎的狗年大事是真的吗？狗年大事，我把老婆变成前妻咯。

今天呢，在来电台的途中，其实很明显感受到那个车流量变大了，所以希望如果你现在正在外面走跳啊，或是你已经提前放假啊，或是待会你下班可能更能感受到那个人潮的话，希望在巨大的人潮跟车潮当中，还是能保持心情轻松愉快咯。 约个会，餐厅选在吃到饱，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Gucci 白头偕老难见到，睡觉起床暖泡洗澡，下班睡觉，谁比谁好，偏差到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用你思考，数数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名牌包里面还要塞到爆，估计估计什么病都能吃药，好管喝吧，自我慰劳，工作垮掉，谁比谁好，能差到多少，情调是什么面貌，好想知道，能不能就谁比谁好，能差到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用你思考， Let's wake up in the morning, Let's go to bed at night, Let's make hay in the big sunshine, You make hay in the light, Let's bury all the hatchets, Let us get along 谁好，能差到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告，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用你思考，我们都好，我们都是鸟，向前飞翔，奔跑的怀抱，一起筑造地球快一早，放弃思 别人谈恋爱呀、 啊、为什么真心要故意兜圈，为什么幸福来自妥协，负责年龄薪水和职业，当时候变成决定爱不爱的关键，明明我和他心智都健全，为何还得要笑拿别人的意见，明明我的人生在此刻冒险，我的心为何要担心明天呢、啊、为什么

考量春节期间旅客人数至少增加 20%， 行政院采购18台 X 光机，除了两台备用，其余16台已经装设上线，在两个航厦旅客必经的四处发烧筛检站附近各部署4台 X 光机，采疫区与非疫区分流，来自疫区旅客必须经过 X 光机检查才能过关。目前人工检验时间平均7分钟， X 光机的检查速度应该可以加快。另外，女性乘客私密衣物的检查作业上也调配女警协助。淘机公司统计，来自中港澳疫区旅客约占所有旅客数的 35%， 经过分流之后 65% 的旅客可以直接通关不受影响。厨余养猪转型一月底到期，农委会今天公布，全台1918场厨余养猪场必须完成转型，但是目前还有581场态度不明，将与环保署联合稽查，持续不改善，连续处罚。这581场没有选择改成饲料养猪或者是退场，也来不及完成高温烹煮设备检核，未来联合稽查一旦发现喂养厨余，将依废弃物清理法开罚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金，而且可以连续处罚。经济部公布能源政策，确定现有三座核电厂依照原定时程除役，核四也不会重启。不过外界指出，核四重启第三年就能正式商转。台电今天指出，核四能不能重启，后续执行项目必须经过盘点评估，三年内无法完成，不计入修改合约，时程至少需要6到7年。台电说明，立法院三度决议限制核四重启的可能性，台电必须遵守。核四机组为先进的废水式反应炉，移控设备为全球第一座，与其他机组无法相容。但是设备超过20年需要汰换，部分零件已经停产，台电要取得备品也有困难。核四重启还要与其公司协商修约，包含工期、经费，时程很难估算。就算所有的困难都能解决，盘点重启需要的程序和时程还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就是编列预算，向原子能委员会申请启封，预估需要2年。第二阶段施工与测试期需要4到5年，总计得花6到7年，不可能启封第三年正式上转。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4点，来到2078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点，2203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31点，涨幅1.23%，261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01点，涨幅2.69%，768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6点，2785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点，3188点。台北市一名邓姓女子害怕吃到黑心油，听朋友提到网络上有家美国健康食品公司贩售的油很好，就在 iHerb 网站订购了一瓶亚麻籽油，没有想到油进到台湾竟然因为油里头含有大麻成分，海关依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函送台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调查认为，邓姓女子没有犯意，也不懂英文Hemp 就是大麻，今天不起诉处分。含有大麻成分的食品虽然在许多国家合法，但是台湾禁止。去年在 iHerb 网站订购含大麻成分商品移送法办的案子就有43件，最后也全都不起诉处分。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侦办跨国运毒集团，查获今年最大宗海洛因毒品走私，查扣了海洛因砖242块，毛重94.138公斤。检察官侦讯之后，向法院申请收押张姓和严姓两名主嫌获准。今天北部和东半部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大陆冷气团影响，北部东北部天气偏冷。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Jaguar Land Rover 全新授权经销商台湾伟信汽车，来自新加坡伟信集团，提供大台北地区 Jaguar Land Rover 全新顶级服务。即日起至承德路3段186号，可享专属伟信体验，更可获得新春好礼。预约请来电

我刚刚看到一个人在分享他现在的动态，我觉得蛮好笑。他说在找时间关机。 Hey boy, look, I'm gonna make this simple for you. You got two choices, yes or yes. 这首点播歌曲来自 Twice 的 Yes or Yes。 想说之前呢，他打扫完，老板检查完就可以提早下班了。结果今年老板外出，所以现在一堆人在等老板回来检查才能走人，所以就是一堆人闷在那边等老板。等老板一分钟，闷也是一分钟，开心也是一分钟。刚好你们一群人，不然你们就玩个城市 bingo 怎么样？我觉得城市 bingo 蛮好玩的，就是25格里面嘛，然后。就写城市，全球全世界的城市随便你写，看谁先连线三条，每一次都说先连线两条，然后发现很快就说，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改三条哦。Yes or yes. 无聊平淡的人生，有你开始才缤纷。就爱你总是笑得不经意，你眼神充满魔力。像巧克力，一剑命中我的心。无时无刻不想你，不敢轻易的靠近。颤抖的声音出卖我的心，写简讯小心翼翼，聊天都反复练习。爱你该怎么说明？你脸上每一个表情，每一次皱眉。 叹息，就算有一点脾气，对我都合理。你完美，我的奇迹，每一天不停不停的想你。想安心，缤纷了我心情。每一天不停不停的想你，相信有天我会打动你的心。这份巧克力加上我真心，送给可爱的你。I miss you。 这首点播歌曲呢是来自于谷谷的《缤纷了每一天》，或是你现在真的很闲的话，你可以上脸书搜寻玛丽的象牙塔，或是 IG Mary in Tower， 你可以追踪我，或是按个赞。还有就是真的很闲，你可以去留言。之前呢，因为我有分享过那个就是 Chocolate BB 的分享文，然后后来就分享就是常常就说，其实可以送你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可以让他们抽奖啊。但是我文章都已经发了，其实我默默更改文章内容很多天，但是完全没有人发现。所以我现在去留言，你可以得到那一罐的几率非常的大，因为目前大概只有一个人留言。 叹息，就算有一点脾气，对我都合理。你完美，我的奇迹，每一天不停不停的想你，打扰你的动态还不快更新。你任何消息，一颗小爱心，平分了我心情。想你，相信有天我会打动你的心。这份巧克力加上我真心，送给可爱的你，快乐一次拥有，爱情你带领。 在上个小时呢，也有人在问说，那过年期间我跟马克在 YouTube 马克信箱也会照常正常吗？会哦，都会有的哟。所以如果你在年节期间出门，当然除了收听费电台之外，有时候就难免会有些地方讯号不好，要么就是你的朋友会当 DJ 在车上选好歌播放。如果歌你知道华语流行歌、西洋流行歌什么歌都听完一轮了，觉得怎么那么无聊，你也可以搜寻上班可以听，搜寻马克信箱，时间会过得非常的快。 加上我真心送给可爱的你。 这个小时的歌单就交给大家来决定咯。这首点播来自于阿密特的《开门见山》。 哈哈说他现在不太开心，因为午休时间呢，主管突然把自己处理不完的杂事丢给我，然后主管自己去抽烟聊天。我看我身旁同事都在讨论说，哎，待会要吃什么下午茶啊，吃完我们就放假咯，我却要收拾主管的烂摊子。 别哭别哭，你想听什么歌呢？哈哈， 那烟消云散是天气现象，不上浪漫的大什么秋水，怎么忘川，什么灯火，怎么阑珊，什么风景，就怎么看，何必要拐弯，打开门就见山，我见山就是山，本来就很简单，不找自己麻烦，痛就痛，伤就伤，是谁说感伤会存在宽敞，点了灯就会亮，关了灯就会暗，吃过的不耐烦，哪里来的感叹，聚就聚，散就散，谁在说路平不平凡，分担 时间真的是在飞，想到了张惠妹，想到阿密特，想到了在今年跨年的时候在台北市政府淋着雨然后非常卖力的表演。每一次淋雨呢我都会很紧张，因为就是女艺人的高跟鞋都非常非常的高。这时候呢还忙着跨年，现在农历年要来了，时间要没有了，一点一滴的在经过。这首点播来自于 Muse， Time is running out。 正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欢迎你可以打开飞碟联盟 APP 留下你想听的歌曲咯。 活到几岁都一样那么一岁，爱宜良的玻璃心。 写着方案我有我的错，讨好你只需要一秒钟，你恨我爱我，等我挂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影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我拍拍肩头 say I tried 请问做对的事到底在怕什么呢？我不是你这么说，五岁奶奶教我的事，到五十岁我还是 sorry 叫做 I haven't taken over the world yet。 过了这么久 I say I take over the whole world。就发现空手才算富有。 爱宜良全创作专辑《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任性主打《玻璃心》EMI。 休息一下，听广告 喽。LG 迎新春有够乐，买指定家电送空气清净机、礼券等超多好礼，再抽百万 GoGo 荣。 老婆，春节半年货出游搬行李，记得带我走，交给我来扛。 还有他，记得带走。 谁呀？ 台新信用卡，买东西刷旅费，统统刷台新。 台新信用卡，百万红包大放送，单笔刷满1000元就能抽。 新春年就刷台新，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信银行或官网查询。 哦，这么久没见，你还是一样抱着这盒蛋卷不放哎。 那当然，就跟老朋友一样啊，不会腻。 哎，留一根给我，这盒几年来是我买来的。 嘿，不要，想得美嘞。 哎，那我嘞， 见到你就是最好的礼物。你不止人来，还带喜年来。 喜年来， 春节求平安，就到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光照大千活动，多元化表演有够精彩，健康的蔬食实在好吃。新春2月5号到19号就来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全家幸福满满满 ，Let's go！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穿越无限的星空，爱陪我翱翔自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3:32哦，要3:33了，3:33了，欢迎你继续回来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今天欧巴他去过年了，已经提前他的蜜月旅行，这个小时再让大家来点播你想听的歌曲。这首作品来自于陈奕迅的《海里睡人》。都已经在心前准备迎接这个农历的年假来临，在来临前呢，还是要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过去一年如果你都有持续在下午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愿意让我们陪你两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今年呢，就是有一次在工作场合，然后遇到一个听众，然后呢，那他那时候就来跟我搭话，就说：“哦，我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有在听你的广播节目，然后是在讲那种以前甚至只有星期天的青春点点时期，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久以前的事情。”然后他说：“那段时间刚好他人生过得很不开心，他常常觉得心情很不好，可是呢星期天听到节目的时候就觉得不开心的心情好像会舒缓了一点，好像会放松一点点，然后他觉得那一段时光陪他走过就非常非常重要，然后现在就是有一天有机会遇到我了，他想要当面跟我说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在跟我讲的时候他就是非常的认真严肃，然后可能因为他很紧张，那又是他很内心的很私密的情绪，所以他在跟我说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的脸角啊嘴角就是有在抽蓄的，就是那种很紧张的时候你会有的那种肌肉反应，他就然后声音有点颤抖，然后那时候我听了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这就是做广播最特别的事情，就是一天一天过，一天一天过，可是那个你知道我们精神领袖说爱如果有单位那应该是时间，就真的是跟听众之间的时间累积，就是虽然我们可能真的都没有碰过面，可是我们累积起来的那个情感是非常非常强的，真的是广播赛过。哦， 那你这样你又 Yeah. 小时呢，也有人提到要去听他们的演唱会，也是因为他们要来开演唱会了，所以也许是复习一下，或是预习一下他们的歌曲，来自于 Mr. Children 的 Kurumi Kurumi 啊 ，Miss Kurumi。 똑같은 풍경은 절대 보이지 않아 하얀 종이에 적어 본 why 잉크처럼 번지는 맘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to you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妍的 why最后一首点播为你送上老王乐队时间在走年龄增加但重要的是你的心态还年不年轻这首歌曲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他们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那轻狂的日子里我不哭泣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再往前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你是我的蜻蜓，有爱就给哦，风醒来的爱给哦，风醒来的爱。 节目最后呢，为你唱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安以威的《佛心来的爱》。可能真的有人听得很烦了，有人觉得哦干扰我维持心灵平静，那就让我就是这礼拜最后一次跟大家说一声，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喽！就算我们精神领袖欧巴马克今天不在现场，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你很棒。过去一年大家都很辛苦，你应该要给自己掌声鼓励鼓励。跟大家说声拜拜。佛心来的爱，哎呦，哎呦，上辈的温情让你心情好，吉祥如意，我的好朋友，早安叫洒的晚安给你来问候，心情好人不老，笑一笑没烦恼，没烦恼，佛心来的爱给哟，爱给哟，爱给哟，爱给哟，爱给哟，爱给哟，像一样的一个两个坏念头，看一看走一走心情好，想太多容易老，人生的路总能解套，长辈的吻虽然很老道，安玛菩萨都是为你好，快分享你 IG 长辈的温情，打开来最的酒，长辈的温情让你心情好，吉祥如意，我的好朋友，早安叫洒的晚给你来问候，头发剪不剪短，年悠哉的悠，让那黑的世界 不论我活到几岁都一样那么一岁，爱宜良的玻璃心。 五岁当时的我超有种，全世界都不要跟着我，以为 OK 有个玻璃心还有 OK 的歌喉，直到我的脸跟了感觉走，直到美丽不再是真鲜活，直到我想说的有人懂才叫歌喉，说灭了我音都不好说，恐惧想要跟着我多久他就跟多久， Sorry 不记得我都说过，不管少留的懂不懂，Come on, come on, oh yes, she come on. See how I know that. I was a high roller. 怎么着 I said take over the whole world. Yeah, yeah. 过了怎么着？ 爱宜良全创作专辑，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任性主打，玻璃心 EMI。 过了。怎么就发现空手才算富有？ Yeah, yeah, 慢慢的，乖乖的，我对我的阿口直言说，脚步早要盼望过去的。